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4集。阿音读简体字有些慢，更何况看的是盒子背面，待看清了以后，像扔烫手的山芋一样丢回了购物车，咬牙看向始作俑者。 你 方官城正手插着腰，笑容实在是无奈地对上他。阿音细看还看得到他耳朵有些红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 嗯，我怎么了？ 你拿少了呀。 说着阿音伸手又要去拿，被方官城按下，再推他向前走，马上轮到他们结账。 下次来买菜时再买可以吗？ 嗯， 他也不过是借着话茬随口说的，看方官城脸上的笑有些收敛，便不再继续下去。上了车他忍不住问道， 你刚刚干嘛变凶了呀？我们做的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儿。 方官城缓缓驶出停车位，手指在方向盘上无声地敲了几下，语气又是似笑非笑。 我哪敢凶阿音啊。 感觉到带着怀疑的视线，他补充道， 我先声明啊，我支持男女平等，也没有保守的觉得你要哪有什么不妥。 谁跟你讲男女平等啊？就说你刚刚不笑了。 后面有个男人在看你，我怎么笑得出来？ 那眼神中的意味实在是让人不舒服。他回看过去，对方就收敛了，这样他也不好再做什么。阿音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回事，回过神来笑着说道， 那我下次带个面纱。 方官城戳了下阿音腰间的肉， 开什么玩笑。 晚上吃过饭后，方官城几乎算是病好，把脏衣服扔进了洗衣机里启动，平日里都是属于他的衣服中混杂进了几件宝蓝色银灰色的裙子，正在暧昧地纠缠着滚动。电视随便放着个吵闹的综艺，隐约听得到震动的声响，而他到卧室里换床单被罩，阿音撅着屁股蹲在那研究客厅的扫地机器人。方官城提高了音量问他， 你怎么像个古代人？ 方老师瞧不起谁呢？他已经动了，真神奇。 昏黄色的灯总是那么温馨，他弄好了床褥又去挂衣服，最后还剩两件在洗衣机里时，阿音光着脚走了进来，从背后抱住他，手顺着 T 恤下摆钻进去。方官城仿佛已经习惯他时不时的登徒子行为， 没事做了过来撩我，哼，等我把这两件挂完。 说话间低头发现被头顶灯光染上暖黄色的瓷砖上一双光溜溜的脚，上面还涂着亮蓝色的指甲油，衬托那脚背更白。阿音本就只想抱着他粘人，三两步蹦蹦哒哒的从客厅跑过来，才意识到没穿拖鞋，脸正埋在他背上无声撒娇，下一秒被方官城提着腰抱了起来，放在了洗衣机上。阿音坐下立刻比他高出些许， 你干嘛呀？ 怎么不穿鞋啊？ 忘记了。 吊带睡裙的领口太大，已经滑落了一边肩带，挂在手臂露出大片风光。他伸腿勾他的腰，方官城半推半就地上前，成了站在他双腿间的位置，实在是暧昧。手里挂上衣架的银灰色半裙被他干脆地放在旁边，开口是低沉而引诱， 阿音要做什么？ 帮阿音把肩带往上提，阿音伸手按住阻拦。 官城觉得呢？ 一如当初上元夜他故意带他去荒无人烟的城隍庙，今日则是打断乖巧挂衣服的方官城。洗衣机里是否还有衣服，那条银灰色的醋酸裙是否皱得不能穿，都不在眼下考虑的范围。肩带也没再提上去，两相靠近，灯光偷窥情人热吻，安静地听得到唾液交融唇瓣吸吮的声音。两人没再穿衣服，刚换过的干净床单实在是适合裸睡，温存着腻上几句，他 他调笑着问道。 阿英这下算得上身心满足了？ 算得上。还要眷眷地给他竖个大拇指。方官成笑容不减，按下了那双白嫩的手臂。 倒也不用。 床头柜上阿英的手机响起，是药叉发的语音通话。他按了接通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对面讲话。方官成识趣地不打扰，也拿了自己的手机随便看看，偶尔听得到他低声说关城，又忍不住淡笑。等阿英挂了语音，也精神了许多，毕竟眼下实在是算不上晚，手机上赫然写着19:46。方关城搂住凑过来的阿英，阿英看到屏幕绿色的护眼界面都是英文。看的什么？方关城不直接回答，而是给他读了一段英文。 Loving you is an important thing. 大意是，爱你是我唯一重要的事儿，莱斯特小姐。有人认为爱是性，是婚姻，是清晨六点的吻，是一堆孩子，也许真是这样的，莱斯特小姐。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。坦诚地说，阿音不算喜欢英文，到现在会的单词也寥寥可数，甚至分不清方官成说的英音美音。他只知道这段话中他说了3次 love。 方老师，我听不懂。 这个人说他认为爱是不忍伸手触碰。 未等阿音开口，方官成笑着继续说， 你的爱是江水奔流，初春冰面裂开了个口，至此浩浩荡荡，绵绵不休。而我刚刚最想说的不过是那句，爱你是最重要的事。 方官成当然不知道阿音曾30多年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，不过既然眼下快活，就不再谈昨日种种，徒增伤感而已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